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正在二人剑拔弩张之时，先前那服务生已经带着一名中年人从后面走了出来。双瞳男子和唐三小五的对话，他显然也听到了，一脸的焦急之色。 哎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这是千万别动手啊。 王经理，你们现在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啊。 哎呀，丹少，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手下不好，这小子昨天才来的，不知道规矩。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给您安排房间好吧。哎呦，对不起了二位客人，那间房是丹少预定的，还请两位另选别家吧，啊！ 我们偏不让，怎么样？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别以为我们小就好欺负。 哼，你们就算想让也没那么容易，骂了我，想走可不成。 哎，大少，大少，大少，大少，你 少废话，一切损失算我的， 让我来吧。 为什么？我自己来，我要打得他妈妈都不认识他。 你一个女孩子，说话要干净一点。忘了我以前说过的话吗？我会永远保护你，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那你小心。 切，不用争来争去的，我说了，你们两个一起上就是了。 请指教。 唐三不骄不躁地上前两步，戴少眼中邪光一闪，右拳骤然抬起，伴随着一个前冲直奔唐三当胸打来。他的动作很简单，没有任何花哨，但唐三的脸色却变了变，因为对手这一拳的气势瞬间在力量和速度的作用下已经达到了巅峰。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时候唐三绝对不能退，他一退，对手的气势会随之暴涨，只会令这一拳威力更增。所以他不但没有退，反而迎了上去，右脚瞬间踏前一步，这一步足足跨出3米，直接拉近了自己与对手的距离。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破坏对手攻击的节奏。同样是挥出右拳，唐三的手瞬间变成了莹润的乳白色。砰的一声闷响，戴少前冲的身体戛然而止，而唐三却不受控制地向后跌退出4-5步，才站稳身形。戴少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的光芒，他显然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上几岁的少年能够接得住自己这拳。最令戴少惊讶的是唐三的拳头，在攻击力上他明明占了上风，但此时右手却疼痛欲裂，那唐三的拳头仿佛是铜胶铁铸的一般坚硬。唐三又何尝不惊讶呢？要知道他的拳头不但包含着玄天功内力，而且他本身的力量也与自身的年龄绝不相符。多年从事铁匠工作，令他的力量远超常人，再加上玄玉手的特性，三大优势融合在一起，他依旧败了。对手的力量很刚，但却并不是那种猛烈的刚，而是凝聚的刚。所有的力量仿佛都凝聚成拳头大小，瞬间爆发的震荡力已经令唐三体内气血一阵翻涌。 哼，好，能接我一拳，你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戴少冷喝一声，身形再展。这一次他的攻击就不那么简单了，整个人从地面上飞扑而起，刹那间就已经来到了唐三上方，四肢奇异地伸展开来，看上去全身上下都是破绽，但他的四肢却又都在轻微地动作着，仿佛有无穷后招。唐三的脸色已经变得极为凝重，双膝微屈，脚尖同时内扣，小腿瞬间发力，左臂从外侧内圈，右臂从内侧外推，摆出一个很奇特的姿势。戴少的这一击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成名绝技，不论对手如何阻挡或者攻击，他都有多种应对方法。看似充满破绽的动作中，却包含着玄奥的攻击手段，四肢皆可成为利器。但就在他的攻击准备展开的时候，突然间一股无形的潜力从下方传来， 那股力量似乎很粘稠，并没有强大的冲击力，但却韧性十足。戴少身在空中无处借力，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竟然硬生生地被那股力量带得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朝一旁落去。所有的攻击自然失去了目标。这是什么力量？惊奇的感觉从戴少脑海中一闪而过。但戴少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虎妖在空中一拧，身体横着旋转一周，稳稳地落在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的攻击发动，他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正是戴少双脚落地的一瞬间，也是最不容易发力的时候。脚踏鬼影迷踪，看上去三次细碎的踏步，唐三已经来到了戴少身侧，双掌同时拍出，挂向了戴少的双肩。戴少眼中邪光一闪，四个瞳孔似乎同时闪亮了一下，吐气开声，双肩耸动后退，双拳后发先至，同时上撩击向唐三的臂弯处。刚烈的拳劲在空中发出一连串的爆鸣，可见他这两拳中蕴含的力量有多大了。在双拳击出的同时，戴少的右腿瞬间弹起，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竟然是直接踢向了唐三的下巴，可见他的柔韧性有多么好。无论是他的双拳还是右腿，有任何一记攻击命中，以他超过唐三的实力，立刻就会令唐三失去战斗力。但是唐三能让他如愿吗？不要忘了，这可是唐三的主攻。按向戴少双肩的手掌随着对方肩膀的后缩失去了目标，但唐三的手并没有收回，而是同时向下抹出，一抹一带。之前戴少感受到的柔韧潜力再次出现，他的一双大臂顿时被带动得向两旁偏出，轰出的双拳也从唐三手臂旁掠过，没能命中目标。在双手抹出的同时，唐三的左脚瞬间踏前一步，身体一侧，肩头直奔戴少胸口撞去。他这一侧身也适时地让过了戴少踢起的那脚，一切仿佛都是计算好了的一般。此时戴少一脚着地，已经没有了闪躲的空间，立刻就处于了劣势。唐三的肩头骤然撞击在戴少的胸口上，在观战的双胞胎少女惊呼声中，戴少的身体瞬间后飞，上身后仰之下做出了一个后空翻的动作，足足飞出五米才落了下来。唐三没有追击，静静地看着戴少落在地面上。从与对方胸口的接触，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在他撞上去的一瞬间，戴少的胸肌突然变得坚硬如铁，那硬碰硬的一下虽然因为优势将戴少撞飞，但他自己的肩头也是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戴少的脸色有些难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刚才轻敌了。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上几岁的少年，实力比想象中要高得多。 还要继续吗？ 当然。很好，你能逼迫我用出魂力，这场比试已经是我输了。不过不和你好好较量几下，我又怎么能甘心呢？不论后面的比试结果如何，今天这房间我都让给你们了。 戴少邪眸中流露的不是愤怒和憎恨，而是一种特殊的光芒。如果非要用言语来解释的话，见猎欣喜这四个字或许是最为合适的。他此时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绝色美女，肩膀微抖，双臂抬了起来，唐三的眼睛也渐渐亮了起来。他发现面前的戴少变得不一样了。如果说之前他是冰冷的不屑一顾，那么此时的戴少身上却充满了火热的战意。 白虎附体， 一层强烈的苍白色光芒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戴少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口挺起，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骤然膨胀，将身上的衣服撑起，每一块肌肉在衣服下都变得极为明显，就连他身边的空气都似乎已经变得狂躁起来。满头金发瞬间变成了黑白相间，白色占了大部分，几缕黑发在其中却分外明显，额头上浮现出四道淡淡的纹路，三横一竖，正好组成了一个王字。他的双手变化最大，足足比之前增大了两倍之多， 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食指弹动之间，短笔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那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长度足有八寸，闪烁着幽幽的寒光。戴少上身缓缓潜伏，双眸似瞳，都变成了深湛的幽蓝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杀戮的机器一般。在他脚下，三道闪亮的光环接连升起，悄然上升，两黄一紫，魂环流转之间，澎湃的魂力形成浪涛般的压力扑面而至。 啊，千年魂环！ 小五惊呼一声，眼神中顿时多了几分慌张，想要上前和唐三并肩作战，却被唐三拦住了。魂环中，白色代表十年，黄色代表百年，紫色代表千年。眼前这个被称为戴少的青年，竟然已经拥有了三个魂环，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是千年魂环。要知道，他表面看上去年纪也只不过比唐三和小五大上三四岁而已。三个魂环代表着戴少的等级至少已经超过了30，也就是说，他是一名魂尊，还是拥有强力兽武魂的战魂尊。 戴沐白，武魂白虎，37级战魂尊，请指教。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